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1月7日星期二，咁就2025年啦，第一集节目。 嗯， 即系我迟一日就去日本睇演唱会，就迟一日嘅。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之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咗我哋正题先。今年新年嘅红色炸弹咧，就比预期少嘅。 嗯， 日本而家依然系日本最红嘅 YouTuber 喜家谦嘅结婚，咁都冇意外嘅。比最大意外就系、当成话一个百年独身嘅神谷浩史就宣布结婚同冯泽里娜，咁就现役战队嘅 又 结婚。点解依家嘢咁奇怪？就系、当大家其实如果唔系太过冇记忆嘅话咧，喺8年前俾八卦杂志影到神谷浩史抱住个BB 出街，咁咧就俾人爆大话结咗婚嘅。而另一半咧就系漫画家中村光，即系《圣歌传》嗰个作者。咁当时咧佢一直都唔出声，就最后喺阿童英英后行一个节目嗰度。半默认情况之下话，即系八卦杂志嗰件事搞到大家好唔好，即系唔好意思道歉咁样，佢就冇否认嘅，即系咁依情况之下。 我记得我哋新闻应该有报过，当年 有讲噶，系啊，咁你冇否认我代承认噶啦啲嘢，即系因为如果你话个仔唔系你嘅，咪话朋友个仔啊，诸如此类咯，咁你又冇否认咗嗰单嘢，八卦杂志又话埋边个啦，咁我梗系当你真嘅啦，但系而家突然间就话结婚，就话已经独身咗8年啦，咁咧就大家就疑云就系、是，咁当时个仔系边个噶？咁当时你系结咗婚噶，就好多疑问啦。咁就有两个讲，有几个讲法嘅。一个讲法就系话，当时就已经离咗婚啦，同中村光。另一个讲法就系、其实佢已经唔系第二次结婚啦，依系第三次嘅。咁之前有一个结咗婚，跟住咧就离咗婚，跟住第二个就系、中村光，而家第三个就冯泽里啦，就三个太太噶啦。嗰时就已经系，咁就几微妙嘅，因为依单先系佢唯一单走出嚟公开承认嘅。 之前嗰啲就系推理题咯，嗱，你又你话你独身咗8年，但系俾人爆嗰时，佢又承认佢系结过婚生埋仔，咁唯一嘅合理解释咪就系结咗婚生埋仔离埋婚，大家都唔知道，唯一嘅解释系咁样啦。然后， 但问题就系、嗱，呢样嘢就问题重点啦。有人话佢当时已经离咗婚，但系一个男人会唔会离咗婚之后仲抱住个仔出街走咧？仲有离神谷浩史、 咁仲有个可能性嘅，就係、因为离婚之后会有啲监护权嗰啲嘢㗎嘛，可能你要定期要俾个仔俾对方见㗎嘛，对方有探视权㗎嘛，咁可能就係咁啱佢就係要抱个仔俾对方去、可能係判咗俾佢，又或者调返转，可能係判咗俾对面，然后佢要去佢去探视，或者调返转啦，总之係探视期间啱啱好就俾人撞到。都仲可以讲得通嘅，但系解释咗唔系我咁样判断，我只系话根据已知条件，全部都系正确的话，唯一合理解释只能咁样去解释佢咁样嘅啫，唔系话我认为系咁啊。 嗱，最妙就系、呢个就纯粹系网民透露噶，系咪真唔知噶？据说依次系第三次结婚啦，咁三问妻子佢都显白名嘅，即系我嘛，连名都有埋啦，同埋每一次结婚都生个仔嘅，即系话至少两个噶啦。某意义上面算系好厉害嘅，佢揞得咁慢。因为这个结婚的故事呢有佐证的，因为肯定今次就一定不是第二，肯定就结婚的了，就是中村光那单已经被人拍了相之前，其实呢同青义事务所的声优呢风道真千子就在新年会问过神谷浩史，问他你是不是结了婚，当时他认了的，那就可以肯定就今次就一定是重婚第二次结婚的了。那他跟中村光几时离婚真是没人知道。不过我不担心中村光的，讲真我想他赚的钱其实不会少得过神谷浩史几多的，真的。想想圣歌传又电影化又电影白化了，之前 方川桥又动画化又 OK 收得的，那以一个漫画家当红漫画家来讲，他的收入我想就算神谷浩史不要仔不要乸，要一个人凑一个标准没问题啦，以他的身家来讲， 还主要是他平时收埋嚟亲都系大爆弹咁解啫， 系啦，即系我又即系咁就，总之你唔好搞到好似将佢认讲咁麻烦得啦。 嗰啲唔同嘅，你结好多次婚，同埋你出去食嘢系另一回事嚟嘅。OK， 中规认讲未结婚嘅，不过唔知啦。好，这个又唔讲佢啦，中规又唔关佢事嘅。 咁啊，讲翻阿小龙嘅龙内山真直实嗰一 pair 啦。咁呢个声优结婚唔算好罕见，但系通常都会成为话题嘅，就是、主要。 唔系佢系佢，我觉得佢系意外地唔成话题嗰只。虽然话都有人恭喜佢， 最少有啲叻他可以攞出嚟玩，因为佢两个系对个对手戏噶嘛。 咁唔出奇嘅。 呢个 VCO 入边，苏巴路同只嗰只猫叫乜嘢？ 嗰只妖精猫啊！所以啲人咪恶搞咯，话苏巴路最后分。猫身上面咯， 即系喺雷姆同 Emilia 之间，佢拣只猫。 不过就其实几意外地系喺声优即系喺网上面佢系笑几冇谈论价值，所以我开谂就系咁冇谈论价值嘅。通常嚟讲，你声优之间结婚，通常都会炒得几热嘅嘛。但系两个大哥觉得你咪好老咁老讽嘅好似。 我觉得有个部分系其实佢哋冇乜真系对手戏嘅，除咗啱啱我讲嗰一 pair 都唔可以叫一 pair 啦之外啦，佢哋其实冇乜对手戏嘅。 同埋就小林瑜介屬於係偏向低調嗰只聲男聲優，因為小林瑜介其實大家知道佢其實係只係幫角川嘅一兩套作品，即係角川係聲優嚟噶嘛，係 兩個都唔算係特別出名，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啊，但係又唔使咁 mean 嘅。 所以就大家要比較，即係叫做係比較低調啦。咁就恭喜佢兩個啦。好啦，跟住就係聲優就費慈愛，咁佢就患咗 PDST 創傷症候群啦，所謂嘅。暂时活动方面会减少啲，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呢个精神病嚟嘅，依系。 补充一句啦，佢代表角色应该系遭做第六部啊，空头锤轮啦。之前我哋新闻都睇过啦，咁样嘅。 我对佢嚟讲最有深印象，反而系健身少女女主角。 哦，嗰阵时讲个遭做嗰阵时新闻，你都系睇佢啦，咁样。好，啲新番消息啦。 首废物的料理动画化。 系嘛？呢个一般嚟讲，我哋成日都会有个讲法，就系煮食或者料理，其实就系一种化学嚟啊嘛。呢个厨房的化学嗰本书，唔一定系讲紧，譬如话你温度啊，啲化学结构啊，点样去改变佢？譬如最大家成日讲嘅梅纳反应啊、焦糖化学反应啊，呢啲嘢其实都系一种化学反应嚟啊嘛。所以厨房同化学咧，就系一个好紧扣嘅嘢嚟嘅，就系甚至可以话一体两面嚟嘅。咁但系佢今次系用嘅系数学。即系有种斜上嘅感觉咯，即系唔系打到正中咁样。佢入边咧就用数学去做料理，而喺日本嚟讲咧，最出名嘅数学家咧就系费马，即系费马大定理嗰位。曾几何时系费马猜想啦，嗰个费马啦吓。 佢一般人都会识嘅。 系咪一般人都识？我就唔肯定了。 唔系一般人都会听过费马定理呢个嘢咯，你唔知系咩内容，但系会听到，会听过有九中灯咯。 吓系啦，喺一个唔识入去数学嘅人入边，少数地会大家都知嘅数学家，所以佢就攞咗佢名去做个概念啦。咁你知道日本啲料理漫画基本上咧都系啲走火入魔， 一系咧就系嗰啲走火入魔晓飞嗰种，一种咧就系咩深夜食堂嗰只料理唔重要嘅。 太多啦，因为数目太多，所以佢哋要有好多唔同嘅揭秘出嚟，咁所以呢度入边就整用数学去做啲咩？因为你用化学就化学唔算揭秘嚟噶啦，化学加料理唔系揭秘嚟啊，即系基本上你就算系普通正正经经嘅料理漫画都好啦，都经常会有啲咩化学成分啊嗰啲嘢走出嚟啊，所以数学就比较特别少少咁样咯。 因为日本料理节目已经去到咩出神入化秘部噶啦，咁你依类呢种料理做题材，其实真系谂得出嘅都被谂晒啦。 咁啊，呢套嘢喺23年底就有出过真人化嘅日剧嘅，虽然我冇睇过动画又会点样表演咯吓。另一个都系有真人版嘅，不过佢嘅真人版就呢个月即将播出嘅，咁。动画咧就会喺七月呢、这个双人单身露营， 呢个系一个好奇妙嘅，就系双人单身就 个嘢本身就系互相矛盾噶啦，又双人又单身。 虽然咧双人单身露营其实都可以解嘅，好简单就系 佢入边有解 两个一齐，但系佢分开型咯，分开型就单人噶啦，不过就唔容易。 或者系我哋去日本嗰阵时咯，大家系租隔篱嘅酒店房，但系基本上系你去你嘅，我去我嘅。 唔系好似我今次咁样去入，我啱去日本翻嚟。我同方物嘅小姐一起去，我分开两班机去，跟住系得分开会场，跟住会场就系睇完之后，跟住就走嗰只啫嘛，分开咯。 虽然啦，呢种点讲啊，一两个一起瞓觉，但系中间要画条线，绝对后面会肯定最后后地唔系单人咯。嗱，先讲我冇睇啊，但系我觉得系会咁样搞嘅。 算啦，依爱情剧系咁噶啦，你想点啫？你真系冇吐槽呢啲嘢啦。 所以咪恋爱喜剧再加啲轻松露营嗰种感觉咯，两种加埋一齐炒埋一碟咯。 好啦，咁咧就头先讲开啦，咁我哋嗱纯粹私人嘅私人时间啦，咁咧就Love Live Australia 咁读咧，严格如果唔算演唱会，系叫加外演奏会啦。咁Love Live 十周年咁样，旧年就演奏一次啦，今年就再次演出。去年我就因为冇 EPASS 嘅户口就买唔到飞，咁我就为咗佢就开咗户口，咁见到佢重再演，我即刻抽飞啦，咁就再去睇咗。 总算完咗喺捞下呢场打橙沙橙开心愿啦，咁就叫做完咗自己其中一个心愿，咁今年会更多演唱会嘅， 嗯， 同埋去埋 Love Flight Superstar 个牛狗啦，咁呢个就有机会我自己讲啦，呢啲咁嘅旅行见闻就，咁就今次咧就都系横滨，就唔系平时去开 Carrier 就系、是。Pascal 嘅演奏厅，即系正式嘅交响乐演奏厅嚟嘅。好在今次唔系好冻，天气唔系都几系嘢，因为佢啱，因为佢个正门咧就喺海边嘅，之后有啲似咩立法会煲底咁样啦，对住海旁嘅。 嗯， 一大风嘅话就好恐怖，但系今次就好在就咩，天朗气清，就唔冇乜风，就几舒服嘅。咁就终于就睇，因为 Muse 我讲法就系睇一场少一场，难得佢哋有五个人就超咗一半人。上唱几只歌都值回，都要去噶啦，呢啲嘢就，咁、就去，咁就叫做还完咗我自己个心愿啦。同埋今年都几多演唱会嘅，咁、我就有机会再报告。咁啊好啦，咁啊私人报告时间差唔多，好啦，跟住就系、是、我评为系好冇出息嘅，你同偶像光之美少女声优解禁。 嗯，即系我哋之前有讲过，系佢就终于用偶像嚟做题材啦。 但佢唔系，但佢唔系偶像大师，亦都唔系 Love Fly， 而系 I Catch You。即是说向他死对头 ,I Catch 投降了。那么就有人名单公布了加藤洋一，那就他好不好我不知道，有些人说他之前去年拍了一套很烂的偶像大师，但是无所谓了这些。那么有些人擅长拍和不擅长拍的，说不定他拍这套东西好呢。 嗯， 但是可以这么说啦，看过官方公布图好像没吸引、哦、相比今年爱动物组就还好的，但是啲人设就非常之 eye catch 啦。 我望到嗰时候第一个感觉都系好 eye catch。 你真系彻底地向 eye catch 投降咯，真系算罢啦你，真系。 不过又调翻转讲，呢种咁嘅通系已经验证咗对啲靓妹系有吸引力嘅风格嚟噶嘛？又不定完全系就 eye catch 投降嘅，虽然好真系好 eye catch 噶。即系 I catch 两份，再加 PTQ 一份，然后除三嘅感觉咯，唔系加埋除二啊，系人哋有两份，你得一份咋，嗰、那个程度啊系。 嗱、啊，咁讲埋声优啦，咁今次三个都叫做识啲嘅，即系唔系话完全新人啦。松冈美里、高桥南同埋高森内津美三个叫做识嘅，咁算好嘢噶啦今次。 有啲啲印象咯，即系我呢啲唔留意声优嘅，都叫做有少少印象咯，咁嘅程度咯。 好，跟住咧就系、是、岸边路伴又有电影啦，今次电影咧。是几意外的、之前冇日剧过，但是它应该是整个岸边露伴系列的原点，忏悔室。 嗯。 忏悔室简单就是岸边露伴回忆，就是他听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在忏悔室里面告诫的故事的。那这个就大家就看知道了、原作是几难拍的，因为原作其实他全场都在意大利，兼且是几怎么说呢，他拍好长，他拍好长要交代整个故事。 反正佢本来系短片嚟嘅，你如果系拍电影嘅，绝对会够佢够时间，而且佢大部分时间都系喺佢个忏悔室嘅景入边，再加啲佢回忆嘅画面，又唔一定要去意大利拍嘅。 但佢今次去咗意大利啊嘛，懒系咁难得就系、是、而家佢呢套嘢，即系上次喺罗浮宫嗰度收得啊嘛。 即系呢啲系为咗去意大利而去意大利嘅，其实不过就。佢话系就系啦吓，即系反正个设定上都的确系去咗嘅咁样啦。 最紧要收得呢套嘢，睇下点改咧。因为原作里面阿路伴老声声就只不过纯粹喺度听古仔啫，真系做戏嗰个就系另一个人嚟嘅。但系罗浮宫唔同罗浮宫，阿路伴老师系真系由头走到尾噶嘛。咁、其实我睇下点改要。 即系如果系照故事去啦，虽然个效果冲击效果咯，姑且唔理他啦，如果冇底嘅话，但系如果系照佢咁演嘅话，大部分都系个告解者去讲去演嘅啫。阿路伴基本上系唔单止听啊，佢连反应都唔可以有太大反应噶，因为佢系告解，佢系唔眨唔撞入咗告解室，然后扮神父啊嘛，被逼扮神父啊嘛，佢嘅状态系，所以佢唔可以太大反应噶。 所以其实是几妙的，我开印象之后他究竟怎么改编呢、 虽然调回转讲，他这个故事本身都是荒漠那种那个精彩那种转折那种，其实都是做得好的，只是撑在你可能会看不到很多老伴，如果真的照顾的话。 但好睇，即系因为当初其实岸边露伴系其实有少少类似咩咧，怪奇异闻录嗰类咁嘅嘢，因为只不过系叫做咩，以岸边露伴作为一个即系叫做咩 引路人嘅身份， 路人嘅角色或者描述者嘅角色讲嘅啫嘛， 摄影机角色 系咯。 佢系荒木谂到咩奇离古怪点喺正传入边用唔到，或者系可能系本来都谂住喺正传用嘅。佢个讲过，点解佢唔系要追画短篇，就是、因为佢中佢啲故事如果谂到嘅话，就会塞落个故事入边噶嘛。但系总会有啲系好难塞咗入去，又或者系特登抽出嚟去货你短篇用嘅，最后先变成岸边露伴呢个系列噶嘛。即系当初系嗰边要求佢搞短篇噶，唔系佢自己话佢唔系好中意画短篇嘅，因为会嘥咗，好容易会嘥咗个故事咁啊。 几辉我就我要话，其实不如好奇就系你点拍咧？一个真系完全我边度系完全路人角色嘅，然后你揾条咩友做个主角咧？最紧要系揾边个做个告解者，呢、这个先重点。 仲要系电影喎、 啊，系啊， 要你入场喎、啊，因为日本电影都有啲不成文嘅规矩，即系点话你太文艺嘅话咧，啲人会瞓鸠着咗噶嘛。 系啊。 即 系尹振田讲之，啱啱攞完金球奖，唔奇噶，佢出得起钱噶。 咁啊，讲奖好啊，我哋你每年最后最 last 嗰个奖，因为总系要过年过完年先公布嘅 Steam 大奖。 系啦， 咁啊， 就 因为系投票嘅，所以毫不意外， 完全意外。 黑悟空系攞到最年度游戏，咁系佢噶啦。基本上你就算系就咁睇嗰入围嗰五只啊，你都高机率系佢啦，调翻转都系。因为佢排除咗啲，因为佢 DLC 啊嗰啲又冇份啊嘛，即系而佢又唔好 Actual Boy 啊嘛，即系咁其实佢已经排除咗好多佢嘅对手去噶啦，所以变成就本来就已经系大热噶啦，更加变成毫无悬念啦咁样。你睇下，你睇下其他嘅，你就知道唔好，其实正正常常地比啊，唔好话靠足个人数引势咧，佢都高机率会赢咁样啦。 咁就仲埋攞埋最佳剧场奖，最难要发神经嘅奖。 我谂紧 Elden Ring 啦。虽然啊，呢喺 Steam 大奖入边咧，通常 DLC 咧系黐住个本体嚟嘅，所以点解 Elden Ring 攞嘅系甜蜜的负担，其实只系嘅翻译做正常嘅咧，就系最佳持续游戏，即系不断咁出紧嘢嗰啲，包括啲服务型游戏啦、DLC 啦，嗰啲全都系出喺呢度入边出嘅。咁基本上年年都系嗰扎噶啦，你大家都好熟面噶啦，除咗百搭边门之外，咁佢攞咁啊，佢 Elden Ring 攞到正常啦吓，咁佢个 预咗啦 Elden Ring， 佢攞唔到大奖啫，但系佢有资格嘅奖，佢攞到就唔出奇噶啦。即系 Steam 就唔同你讲咁多啲咩政治正确啊、妥协啊、剩噶嘛， 都系计数嘅啫嘛，纯粹。 咁啊 ，Steam 相对咧，佢哋投票系比较理性啲嘅，其实调翻转讲，所以就冇乜意外啦。咁啲人点解话佢会黑神话点解会攞到难度法啲？我谂就纯粹就因为 Elden Ring 冇资格咯。 唔系，系 Elden Ring 不断地降低嘅难度，因为最初个版本系难度大家嘅鬼晒咁做，跟住成班喺度炒下擦鞋，话喂太难啦，跟住一路降低、降低、再降低，降到大家都终于玩掂嗰只。即系一路调整嘅， 系呢个讲笑嘅啫，因为好简单，你睇佢入围作品系冇 Elden Ring 嘅，因为佢唔符合资格，讲完噶啦，即系所以起码佢就系有啲唔符噶啦，但系今年入边又冇，又一的确冇好多啲好难啊、云系啊嗰类游戏啊嘛，咁 不过调整过真嘅 Elden Ring， 其实就算 Elden Ring 本家当年佢难度都系调整过啦，你同啲好多老玩家话同 Dust 同苏慧比算易好多噶啦，都系苏慧先发癫啊，玩到你。 反而剧情奖咧，我就觉得系灌水灌翻嚟噶啦。 唔敢讲啦，呢样有冇玩 嘅？我点都觉得对马战鸡嘅故事会容易吸收消化佢啦，除非你话喺 Steam 上面啲人真系咁乱识货，即系你要明白。我都之前都讲过啦，黑神话悟空个剧情。是其实好有深度的，问题就是太有深度了，而且有太高的阅读门槛。你轻轻地都要看完甚至熟悉西游记的故事。只是这一点已经筛走了大半人的手啦。所以他拿到剧情奖，我觉得应该是灌水灌回来。就是大家即是中国人投票投回来。虽然就都不算是不实至名归的，只是觉得不是很正常的解啫。就是不正常的意思是正常来讲呢，全地球人大部分都睇唔明佢故事，佢故事系真系要嗰啲，我见到啲人去真系深入去挖啦，佢呢度系引好，尤其是咧游戏科系好捻贪心嘅一种，系咁公司嚟嘅，佢乜都想收落去，尤其是故事上面咧， 即係佢唔單止想塞西遊記落去，仲有基本上成個中國嘅文化歷史，佢想 hit 埋曬鳩曬落去。你諗下，一隻遊戲塞咁 Q 多嘢落去，有幾多人消化得到呢？我係好懷疑嘅。我就 但冇所谓啦，嗰阵就系难得地中，即系叫做真系实至名归地，中国地赢要落系威一次，我咧应该要俾翻你啊！我从来唔觉得话咩中国唔威得，中咁佢真系做只今日 O K 喎。 哦，咁最少呢度呢两个奖，我谂佢都系实至名归嘅，咁啊最少 系啊，应该啦，佢系应该理所多，应该叫即佢当你做呢，当你出咗只好游戏，系应该得到你嘅正回报嘅。 咁啊。今次咧就唔知系因为佢攞到奖，所以系冇咁酸啦，定系乜嘢啦？定系佢之前俾人屌完之后咧有所收敛啦？佢今次又啊，又都要出嚟讲嗰啲嘢啦，咁啊攞到个奖咁啊，佢系讲啊各位战斗力恐怖如斯大威曲啊， 嗯， 即系佢嘅意思就系、是、其实唔系我哋游戏劲，系你哋投票嘅部队劲，咁都算系诚实嘅。即系咁啊，咁啊，然后佢就话唯独就缺咗 Xbox 嗰部，咁系嘅，因为黑神话唔好系冇喺 Xbox 出嘅，佢仲要直接讲就系十 G 嘅，那个重点系因为佢得十 G 嘅 RAM， 仲要系同 display 共享，所以性能上非常弱，而且而家佢缺嘅系 RAM。所以变成就系唔系话你 display 性能唔够，咁你可以哦咁我减变数啊、减 frame 啊之类嘅嘢，可以简单地咁。佢系直情系唔够 RAM， 你唔够 VRAM 可以喺 RAM 度挖，但系你唔够 RAM 都唔够嘅话喺边度挖呢？而 Xbox 有个规条就系、是，如果你要喺 Xbox 上面出 game， 你要同时可以喺 Series X 同 S 上面出。X 就冇乜所谓啦，佢性能上算 OK 嘅，就算今时今日都算系底线入边嘅。但系 COS 咧就得十 G 嘅 RAM， 仲要分若干俾 VRAM 嗰边。我当你分四 G 啦，你得六 G。虽然佢唔系好似 Windows 咁样开机就会食出你几 G 去啫，但系真系好足金牵走嘅。咁佢嘅讲法就系我哋嘅优化经验唔够，咁啊呢个系事实嚟嘅，部分系。即系点样悭 RAM 其实好困难啦，咁可能 呢个高难度技术嚟 嘅。所以佢就算出到 PC 版都好啦，出唔到 Xbox 版，因为以前我哋个讲法就系、是、你出到 PC 版就出到 Xbox 版或者调翻转噶嘛，因为基本上嗰嚿就 PC 嚟嘅，就系、是、一部 PC， 只不过个性能非常之孱弱咁解啫。尤其是而家、当年出的时候咧，都尚算 OK 嘅，而家睇就系时候换代噶啦。咁、虽然暂时未有消息啦，呢、这个 Xbox 嘅新 game。我想都差不多是时候的了，不会迟过 Speed 2很多的。 哦，虽然大家不是 很在乎的其实。 好啦，咁啊，既然讲到话，咁啊顺便讲埋 Speed 2啦。咁呢个礼拜又是爆了很多料出来，而且一件比一件真实。首先就是那些周边商品，尤其是趴落个部机上面的那些保护套啊。因为你保护套啊，你物理尺寸就一样啦。你 mon 贴嗰啲嘢啊，就贴住个 mon 噶嘛，应该系同个 mon 嘅大小冇咩分别噶嘛。仲有啲手掣嗰啲壳啊，嗰啲嘢都会间接显示咗部机嘅物理尺寸噶嘛。然后呢个礼拜仲夸张啲，成张底板都俾人见到，虽然佢只系一半啫，因为我估计啊，佢应该系会又系两层底，唔系两层，两块底板。偶不意会见到有啲主机会咁样去放嘅，为咗空间啊之类嘅原因，即系佢系其中一块主嘅底板，佢系仲缺咗一块，好明显个空间上面你系见到缺咗个窿喺度嘅。而家见到嗰块底板系冇插 SD 卡嘅地方，之前佢Switch 可以插 SD 卡去储存记忆噶，咁呢边暂时见唔到，但唔代表冇可能只系放喺副底板度啫。见到佢个 GPU 嘅嘢。望起嚟应该似系呢个3050级数或者2060嘅程度嘅啫，有点易散弱，唔肯定啊，唔知佢系标示嘅问题啊，系样品嘅问题啊，定系点啊？因为仲始终系泄漏咧，仲系最终定案。你见即系我哋之前有言在先噶啦，阿社长讲话呢一个年度之内会公布消息。嗱，佢连捻到2025年都未，仲未有任何正式官方消息啊！我真系会连到三月。 呢上黑啊，再出计外。 我睇佢又死款，真系会连到三月咯。即系仲要虽然以老人嘅习惯咧，就系呢一旦公布就好快就会出噶啦。咁如果真系三月公布嘅话，可能五月、六月暑假前出咯。 即可能是咁啦。我 因为他佢、因为咧喺其实啲人头风就系、是、其实佢而家就主要做咩搏港产能，佢唔希望出咗 PS 5咁样投一批机佢唔够货， 唔使 PS 5一个自己 Switch 都系啦。 所以佢今次佢而家储佢希望就咩 储够货先。 赌一大都成千万部机赌咁赌出嚟，赌到你班友买唔晒为止。佢而家希望咁样做啫嘛，佢 咁又未到买唔晒，总之就系唔会长期地缺货，一机难求嘅程度。最少就系你要买会买到，早期轻炒就另一计啦。总之佢会相对嚟讲会比较多货，有咁嘅传闻。所以点解而家啲泄漏会咁 Q 真实？就系佢其实已经生产紧啦，甚至可能而家已经有量产机喺唔知边个仓库入边放咗喺度噶啦，唔出奇嘅。 唔出，你因为你要赶住啊嘛， 即系唔出奇嘅。咁所以先咁 Q 多啲泄漏啊嘛。 因为一般嚟讲咧，通常十一月嘅，但系任天堂嚟讲就有任何时候我部机卖出去一定都大卖噶啦，我唔需要等十一月。 哦，咁又唔系啊，老任系试过喺暑假前出嘅，尤其是以前近年的确系通常喺年底咁样正常嘅，毕竟系消费高峰期。但系老任之前系反而系比较多喺暑假，因为毕竟佢嘅主打系细路仔嚟噶嘛。咁你暑假前买部，即家长买部机俾个僆仔过暑假咪捻饭咯。嗰只都以前系玩呢样嘅多嘅。咁我亦都相信佢本来可能都系谂住咁样切断出嘅，但系之前已经讲过啦，佢有人爆料就系佢因为各种原因要延期啊嘛。 我都系觉得暑假机会大嘅。就咁样，但睇下咁，只能咁先。 如果佢真系咁黐根，2025年感恩节前先出嘅话，就可能会俾人屌捻到开花。 大佬有咩嗰句？出啊！真系咁讲啦，行唔出，但系至少我觉得佢系做得出嘅。 但系有好多人话三四月出，我就觉得唔太可能。三四月公布就可能，唔可能会三四月马上就出嘅。佢应该系会暑假前少少，前一个月左右咯。即系譬如七月放暑假，应该六月左右放订出嚟，个可能性会比较高啲。既然佢错过上年感恩节啦，佢会选择个迟少少嘅时间。咁我机会比较多啲， 好啦，咁就睇下几时出啦。反正我都系出咗必买嘅， 出咗唔炒咪买咯。你话炒到有依然炒到抽筋咁就另计啦。 因为根据我之前买限定版咧，其实亚马逊会有现货咁，就亚马逊咯。好啦，跟住就系 咁啊，一个都几特别嘅消息啊。呢、這个 Minecraft 嘅唔可以叫 Minecraft 二，因为佢唔可以叫 Minecraft， 即系但系当年。Minecraft 出嗰阵时，佢系一只独立游戏。我姑且提醒各位啦吓 ，Minecraft 出嗰阵时系一个独立游戏嚟噶，但系佢后屘就卖咗 Microsoft 啦，系成连工作室、连品牌、连 IP 所有嘢全部版权啊嗰啲全部卖鸠晒俾 Microsoft 噶啦。咁我记得佢袋唔知几多亿，我唔记得咗，好似系上亿噶， 即系好似 Power 咁样样咯。 唔系，咁又唔同，差好远。即系佢系佢真系卖鸠晒所有嘢俾对面噶。咁佢而家话佢想再出一只。作品而且是 Minecraft 的精神续作，如果他版权在手上就直接叫 Minecraft 2了，但是版权在 Microsoft 上面，所以他没叫。调返转讲啦，即係 Minecraft 经过咗咁多，包括喺佢手上嘅年代，包括卖咗俾 Microsoft 嘅年代，经历咗咁多嘅开发啦嗰啲嘢，佢而家再做一隻出嚟，其实要调返转要赢返过佢以前嘅游戏呢。不过你嗰个消息始终都系好特别啦，咁样即系毕竟就系史上销量最高嘅游戏没有之一嘅创作人出嚟话要做多一只出嚟。虽然啦，根据我嘅记忆，呢类型嘅情况通常出嚟新嗰嚿嘢咧，都系赢唔翻佢自己本身嘅旧作噶，包括Twitter 创始人走出嚟搞嗰档嘢啦 ，MTC 创始人走出嚟搞嗰档嘢啦，即系呢啲逢亲系嗰啲好出名嘅嘢嘅作品，原本个创作者跳出嚟，另外再做一只咧，通常都叫好不叫做，最好就系叫好不叫做啦，已经系。 好似 Blue Sky 咁，每次咧，X 里面有咩大地震咧，就成班人涌入去，又话新功能大。而家好似都而家仲有，而家有2000多万人噶啦，即系我都谂2000多万算多定系少咧？ 算多嘅， 算多嘅。 即系虽然如果你讲 Boost Sky 嘅话，我谂最大问题反而唔系佢做得好唔好问题，而系佢隔空 ban 人嘅方法都几恐怖啊！直情系言论审查嘅地步嚟噶啦。不过系调翻转系阻仔嗰种面咁走晒咯。不过就算啦 ，Boost Sky 弹先讲，再数据啦。我讲个即系呢日新年啊嘛，咁啊个个都系会出新年贺图啦，包括我啦咁样。咁人出佢出，阿雷巨城都唔知系佢唔好彩定系乜嘢咯。即系佢出张新年贺图，本来你睇张贺图，你完全谂唔到到底发生咩事啊？结果系俾人嫌上， 可唔可以叫嚴上？總之有炸人去攻擊佢咯。而攻擊嘅人係韓仔泡菜，我諗緊話你哋都幾忙啊，即係又搞下總統，即係嗰邊嗰個鬧劇真係笑緊死我。 唉，就係佢而家總統嘅，已經拉總統唔拉你總統啦，你打佢定打佢老母，快啲決定啦，唔該。 而家佢係雖然提話都講埋啦，佢而家情況就係、是。佢總統行使咗個總統權力，無論你覺得佢愚唔愚蠢都好啦，最少呢個係合法，佢嘅合法權力嚟啊嘛。咁結果佢俾人去呢個叛亂罪拉鳩佢，跟住佢匿埋屋企入邊，唔鳩俾你拉抗訴，其實兩邊都係好戇鳩咯。喂，係冇錯，佢係戒嚴係毫無道理嘅，咁你咪推翻咗佢咯，咁咪完結咯，咁咪了事咯。跟住你要罷免佢，跟住都成功啦嚇，即係雖然未成功曬啦，仲要等法院嗰邊。咁拉咩佢叛咩乱罪佢点样算系叛乱呢即系觉得佢呢个算系政变即系点讲啊佢固然蠢啦对面都系得理不饶人都系黐鸠线嘅老老实实啲汉仔。不过算唔讲呢啲我哋讲返我哋关我哋有女巨星。啲汉仔依然都系汉仔黐鸠线嘅。佢同佢讲咩啊你即头啊呢、這个日系呢个伏辟日本军国主义。啊大家啫日仔因为汉仔会反日。日中國人都會反日，中國人嗰種反日咧就比較虛無縹緲嘅老老實實，成日攞住啲咩咁啊韓仔嗰啲咧，嗰啲仇恨係真嘅，即係而且調翻轉。 誒韓仔啊，陣間先講，再講先。 咁韓仔佢不過就話啊呢個佢呢張嘢復辟軍國主義，我會放翻喺會放翻出嚟嘅嗰張圖，或者你自己抄揾都得嘅。你揾雷高成，而家一定係嗰張圖噶啦。我諗到底邊都道係有哪怕一丁點嘅軍國主義啦。啲人讲我睇埋啲人讲嗰阵时，我先谂到，哦，原来系咁，理解佢点解会谂到，但系我绝对不能认同咯，老老实实。佢就话，因为佢就系新年啊嘛，咁新年最常见嘅其中一个象征图腾就系旭日初升。 咁呢样嘢系嘅，有几奇啊？ 咁然后啲人就话佢呢个系旭日图。 不过日本系日本嚟噶嘛，大佬，日本国徽日太阳啊嘛，傻啊，真系。关咩事啫？ 主要系讲紧，因为日本军旗啦，就系旭日旗，嗰只叫旭日旗。我哋而家一路叫嗰张日之丸，个日本嘅国旗日之丸就咁样个圆形噶嘛。但系仲有个军用嗰个系放射型，有啲红白间条走出嚟嗰个叫旭日旗啊嘛。咁啲人就话哦，呢个系军国主义乜乜柒。咁咧就系呢个情况咧，我系完全100%企喺雷巨星上面嘅，因为佢嘅重重复我就重过啦，就系、是。我明明已经想过某个问题，思考过相关的对策，最后选择一种比较折中或者是确认了是没问题的东西之后先掟出来，然后被人用同一个问题针灸我。我是会瞬间血压上升的。这个我完全理解的。即是譬如那个例子我成日都讲的例子，我的某个站片集是一路都要我不准写日语汉字的，全部要是中文。我在写文嗰阵时用到一个词语叫心罗万象，因为首歌入边有提到，我直接就用翻心罗万象呢四粒字出嚟，跟住佢话我听日语汉字，哇！我嗰阵时真系火都似 嘅， 因为我系查咗十几二十分钟，非常肯定心罗万象系中文，然后传过去日文汉字。 你个编辑系台湾人啊？ 唔系，不过唔开名，唔好想啦。总之就 系咩国籍？咩国籍先？ 香港。 屌，香港人咁啊！香港人食屎啊！ 即系，我觉得即刻系孖叉落去啊！真系屌啊！即系如果我冇查过冇成，你就咁话，喂呢、這个日文汉字嚟噶，我都仲哦咁。其实咧都即系我写嗰刻我都冇办法肯定到底呢个系咪日文汉字俾人攞咗嚟中文用，但系实际上系调翻转啦，系中文然后俾人日本攞咗去用咁。即系嗰阵时，个血压系极度上升，因为佢就讲翻就系佢画呢张图嗰阵时就已经谂过，旭日会唔会俾人谂到联想到旭日旗咧？佢系尽量避免呢样嘢，所以点解佢嗰个其实系橙色嚟？虽然应该系金色啦，理论上即系金同啱金同加收啊嘛。咁而且佢尽量都唔似入旭日旗，最唔系放喺正中间，佢系有谂过点样避免睇起嚟好似旭日旗，哪怕佢完全 100% 冇呢样嘢都好。都唔想令人误会啊！但偏偏就系佢谂完做完对策之后，你班韩仔，你班死泡菜，就他妈咧真系呢个我讲嘅，你就他妈咧真系针住你鸠嘢嚟，就系嚟扯我。你谂下嗰种系特别扯，系特捻别扯火嘅。即系如果我冇心画嘅，冇谂过咁多嘢画出嚟，然后你觉得似，都冇咁嬲噶。系我谂鸠完，谂咗好多嘢，做咗好多嘢去避免之后，你仲咁样嚟插我，我完全理解到雷巨成点解嘅错，而佢个反应都系 好雷鬼城咯，好唔日本人咯，怪唔得佢当初系即系点大家都知雷鬼城嗰种性格噶啦，即系当年同阿小学馆扯捻到行都系咁样啫嘛。咁佢就讲翻呢啲讲原因，但系佢唔系嗰种话好委屈啊，如何嗰啲嘅，佢就系正面咁驳斥对面嗰啲讲法啦。如果系为张旗类似旭日旗，就咩啊？你等于没收咗人哋嘅创作日之后。佢直接将个问题啊扯咗上去创作自由嗰度，佢又唔系嗰种拖欠啊，即系赖性赖嗰种。佢的确系因为如果因为咁样，咁你就所有人都冇办法表达旭日初升嘅概念啦，尤其是冇办法表达日式嘅旭日初升。而呢样嘢本身唔系军国主义相关噶嘛。如果你话哦，你唔准出现一啲曾经喺历史上面嘅图腾象征，即系包括啲万字调翻转啊，又或者系旭日旗，佢可以理解啊，佢冇否认过呢样嘢噶。佢但系佢话，只不过系相似，而你要没收呢种创作自由嘅话咧，系唔合理嘅，即系系好义正词严啊，成句嘢。咁当然佢就话，就算你谂到系点样都好啦，系你嘅问题，我唔会因为咁而谢罪或者拎走佢。所以我话好雷巨城咯，即系嗰种企到硬捻硬嗰只嘅反应，好少人喺呢类事件入边会企得咁硬咁直噶，即系 通常都系叫做咩？算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非常。 尤其是日本人就系和稀泥啊，虽然我冇错，不过你唔中意我咪道歉咯。日本人通常系咁样噶， 系啊，通常系咁样噶嘛。 佢冇种咁嘅和稀泥噶嘛，但系雷巨城向来都唔系好日本人嗰种反应嚟噶啦。呢、這个就以我哋一路以嚟嘅古仔都系咁样噶啦，咁。 同埋呢种情况之下咧，你让步其实唔系，你系做乜嘢？应该咁讲就系你点让步，你都系你反而会激嬲自己日本人，咁不如索性就唔肯让步咯。 啊，最重要再加多样就系话，如果因为咁，应该系指都系卡修啦嘅韩文版。如果你要停嘅话，你就随捻你边啦，就系讲得好捻绝噶。总之我唔会道歉，都唔会攞皇帝。你如果要因为咁而下我交我嘅作品，你就下捻架爆佢咯，好捻坚噶。即系如果全世界都系咁企得咁硬嘅话，即系呢个世界即系冇咁讨啲，冇咁讨厌，因为冇比较冇伤害，我哋要拉落下一个。虽然有人就劝佢啦，如果个对象系中国人嘅话，你就唔会咁。我赌100%，就算对象系美国人、中国人，全世界都啦，雷巨城都唔会缩嘅。 冇，方寸宏咁样， 系啊， 咪坐咗锁 啊？方寸宏嗰种就系比较即系正常一啲，就系坐你咗锁。我理得你咯，即系冷，即系唔处理呢啲嘢，其实唔处理会好啲啊。调翻转， 唔好出声，有鸠去嘈。因为其实咧，呢个咧就系其实就所有呢样嘢就咩啊？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回应佢咧就只会快炒得大。但系你唔理佢嘅话，通常咧就好快就冇嘢冇讲真，又嘈咗几多个啊？通常都系嗰几个人嘈，以为你回应佢咧就越炒越大。你唔回应佢。除非你话上咗报纸，即系去到好捻严重嘅，即系社会版或者系又可以搞大你个肚啊，嗰类咁嘅级数，咁冇得讲啦。但系呢啲咁嘅小儿科嘅嘢，唔捻理佢嘅话咧，通常好快冇嘢嘅。阿雷巨城叫唔戴得颈理佢。 咁话雷巨城有个大，佢都有个大义谂面嘅，就系讲紧呢，就系讲紧创作自由问题啊嘛。因为佢嘅讲法啦，大概意思系咁，即系如果因为一个单纯嘅日出嘅表现而令你谂到旭日旗，而因为咁。而删咗佢，咁会呢个世界所有人都冇办法用呢个方式去表现日出。咁当然你可以话日出有好多种表现方式，但日本就咁样表现噶嘛，就会压缩到大家创作空间。第二谂型啊，绝对系，即系佢所以佢觉得佢唔应该退。我觉得两种都有道理嘅，你冷处理佢，其实令件事孤单咗最快嘅方法。咁但系亦都有可能会令有人往后会有人会因此而。咁下一次再有类似旭日旗嘅嘢走出嚟，咁啲人又再屌过，咁有久而久之就会啲人就会完全唔敢话咯。呢个系事实嚟，我理解，我理解呢件事啊。但系企得可以企到咁正嘅人，真系凤毛麟角。我只能讲， 通常就系咩啊？俾人屌，就算明知自己明知对方系错嘅，有时费一多事比少一事啊嘛。通常都系咁啊，我都系咁样啦。冇话即系呢样嘢真嘅。 我觉得更加多就系点解啱啱要提台？点解要提中国咧？就因为我哋另一位事件类似事件嘅， 唔可 以叫类似，唔可以叫类似事，系咪？ 唔同嘅。 啊，另一次又系 总之俾人出征啦。 作者走出嚟出征，然后道歉，咁嘅对象就系、是出征佢嘅就唔系韩国仔啦，今次系中国人啦，咁。被出征嘅对象就系阿毛玉老师啦，即系阿玉子吉他嘛。如果你话听你唔识佢嘅话咧，我只能讲咪捻扮嘢啦，即系 一定要睇过。你可能唔记得咗佢咩？唔记得你可能唔知咗佢咩名 在中文圈都挺出名的，因为他是少数肯参直接插入中文圈的人。他去了几次台湾，好像数不清了，下个月又去了。 哦，好不好意思，我不熟他的，因为 我知道他，我应该看过他话，但我不知道哪个。因为不是我的性癖的好求大的。 嗯，罗尼画家啦。因为他就好几次去过台湾呢，所以他有不少的中文作品是特别地多的。嗯，即官方的不官方的都有啦。嗯，即这个台湾一个叫数位未来啊，是有他的漫画的，是官方中文版，当然因为台湾版所以是无码的啦。大家明白，不讲那么多啦。咁啊，咁啊，佢咧就喺佢个104啱啱过咗啦吓，虽然冇乜特别，我哋就略过啦算啦。咁新刊入边就通常会有一页半页嗰啲 free talk 噶嘛，即系嗰啲你有时系交代下最近嘅嘢啊、感想啊、画完脱稿完之后咩感觉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作者特权嚟噶嘛，就系利用啲篇后面讲下自己嘅嘢。 啊，倾下偈啊嘛，咁佢就话即系最近咧就发现咗呢个中文嘅盗版，咁啊，即系但系佢系呢个无端转载，嘅简单讲就系老翻啦，咁啊抱怨咗两三句，咁啊你叫你唔好，叫大家唔好咁样做，咁通常嘅情况就系你有你讲，人哋有人哋老翻，串啲嘅就系连呢句都翻译埋咯，系咁多噶啦，基本上咁 系啊，通常都唔理你咁咩呢样嘢，通常都系话就系、是、老翻嘅人咧，通常都会觉得就系、是。算啦，冇即系叫做做衰嘢，咁就实冇自己鼻子，就唔睬你。 佢有绝对有佢嘅权利去抱怨嘅。 佢有佢嘅权利，但系我唔睬你，但系都唔会咁放，但系都唔会好高调地去反驳你，因为咁你系唔啱啊嘛。 啊，咁咧就但系问题就是你明白啦，佢嘅对象，而且咧佢喺 Bilibili 嗰边系有官方账号嘅，虽然个 Bilibili 嘅官方账号其实唔系佢经营嘅，即系好多都系咁样嘅。日本的创作者会找个委托，不一定创作者嘛，甚至大公司都会有的。譬如我们之前讲华石，就是拿刀架小片那个那单东西，经营的都是中国的在地团体。所以通常会找一些即是懂本地文化那些东西，会比较容易融入大家，那个效果会比较好。咁佢都系咁，虽然我觉得莫玉佢应该比较似系唔得闲搞咁多嘢咯，尤其是嗰啲佢又唔系好识中文。咁啲人咪走去再去屌啊！啲人屌嘅其中一样，呢个系原罪嚟噶。调翻转，点解要提佢咧？就系因为呢个系原罪嚟噶。因为你又要喺我哋开 Bilibili 喺度去赚我哋嘅钱，又要走去屌我哋中国人。嗱，虽然讲啊，佢抱怨嘅系中文版嘅盗版翻译，佢抱怨嘅系呢样嘢，从来冇针对你中国人噶。 但系我通常讲话就系咩？有俾钱咩？你冇俾钱， 咁有啲人可能真系俾咗钱嘅， 唔系就系，而家我屌啲冇俾钱人，咁你俾钱关你乜事啊？我唔够， 难听讲句，你应该同佢切割添，即系我哋系俾咗钱嘅，就应该切割嗱，即系尤其是佢只系针对中文嘅盗版，佢冇针对过任何中国人。咁但系啲人就大家都知道啦，呢个中国人啊、中文啊、共产党啊、啲中嗰啲中华民族啊嗰啲嘢，全部捞叫埋一齐噶嘛。咁啊，佢就走去出征佢，咁啊有几种讲法啦，咁其中一部分，一种讲法就话、是，喂，又唔系净系我哋中文去老翻你，仲有啲英文、意大利、西班牙嗰啲都有好多啦，你知，其实系无忧老师几受欢迎噶啦，咁其实，而且次通常第一个出老翻嘅，唔系我哋中文，喺英文嗰边先， 即系讲粗口又嗰句，唉，好心，即系啲咁嘅嘢就系。 咁问题就系佢点解会知嗱？有当然会有啲人会系会自己揾啊！我好老实系有唔少创作者系会自己揾自己啲老翻嘅，即系睇下大概嘅情况，甚至会有啲唔系好红嘅咧，甚至会开心嘅。我、好认真噶， 唔系好红嗰啲就唔系通常咧就咩咧？一系咧就唔出声，有啲就会开心嘅。 暗喜 啦，暗喜啦，因为 我非常肯定，因为我系识有啲咁嘅人系咁嘅意思。当然系因为佢嘅作品好少，卖得好少嘅，即系。咁系佢暗起系暗起一回事，但系佢报到佢红有翻咁上下知名度之后，你就老翻减低咗佢嘅造成佢嘅损失，亦都系事实嚟嘅。你有冇授权啊？喂，调翻转讲啦，即系你不当嗰、那个你话嗰类正走去揾佢做授权，然后搞而家都经常有发生噶啦。不过算啦，咁啊，总之就系点解佢会专门针对中文，唔系佢觉得你中国人特别面目可憎如何那样？是因为其他人老翻就老翻，你哋老翻完之后，因为入面嘅故事而走去攞住部老翻嘅图， 去質問人哋老師。咁你咁樣騎念書出嚟討人，好難怪人怪你嘅喎，你只係怪抱怨兩句啫喎，都未告鳩你喎。 喂大佬，喂，呢個就係你侵我分。我两句都新两句都唔捻得啊！有冇咁恶啊？ 你唔单止老翻，你仲要老翻到骑念书出喺我个书塔度，去贴喺我睇、啊。 即系老实讲，即系佢新两句都唔捻得啊！你睇睇我度之后，我就咩？你咩算咩意思先？你串鸠我啊？系啊！我而家侵犯你啲嘢，我偷你嘢吹啊！我顶你个肺啊！ 所以佢点解会针对中文？系因为你贴喺人哋嘅面上边啊嘛。 即系其实同以前好多年前啲啦，就系啲人睇老翻就可以串教人哋话，诶、哎、傻，睇小教人哋睇正版啦。唉，依嘢我都费事讲。啲傻閪。 唔系就系、是、有啲似冲红灯，有啲人过冲红灯，跟住同个警察讲，喂，嗰、那个人冲红灯，你又唔去，又唔去拉佢，你喺我面前冲红灯喎、啊，大佬。 唔系香港， 我唔喐你，喐边个啊？ 香港通呢个笑话系好多年前讲嘅，就系、是、成班人冲红灯，咁又拉咗，跟住差拉咗个系差佬嚟嘅，唔系啡衫， 唔系嘅啡佬， 差佬唔系嘅啡佬，系差佬嚟嘅，咁拉咗个条嗰个阿叔啊。喂，个冲我，点解只有拉一个？佢睇我话，咁我得咁一个人啫嘛，咁我只拉一个咯。跟住只阿叔即刻冇声出，咁我得一个喎，咁啊冇我拉，我一个人得两只手，咁我拉一个人，咁我拉你啦，你唔好睬咯，当你。 你喺我面前最近最受手咪你咯。 系啊，戆鸠。 人哋老母咁远去冲红灯，你喺我面前冲，唔拉你拉边个？不过就呢啲嘢就。结果当然就是不提同你讲道理的啦，最终都是跪了都是道歉。我即都是话即正常都是这样的状况的。即除非你可以完全不需要管他、不需要赚人家的钱，如果不是你都是基本上都是跪的啦。 说真的，我觉得这件事全是万国，我从来都是万国共通的。唔单止 系啊， 唔系只是中国人的，放心，台湾也好，美国都有这样的人的。 咪又是中国人。 屌，咁啊系，系啊，我 中华民国简称中国， 系啦，同我哋系好正确嘅中华民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吹啊， 啊呢个你嘅，呢个你讲嘅， 吹下，有句吹啊， 总之啊，不过算啦，呢单就放低，咁啊另一单好类似嘅嘢，一只独立游戏，老实讲，事前我听到未听过一只游戏，据说都有少少名气嘅 B S S S T 嘅个作者抱怨话。佢俾人冠富平，而冠富平嘅原因就系因为纯粹因为佢冇中文。咁啊，讲几样背景先啦。咁啊，呢个一个呢只独立游戏嚟嘅，而佢系有我数数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有十个国家嘅语言。 咁 唯独就冇中文，同呢个纯粹冇中文就又会有少少唔同。不过咧就 通常做呢啲通常游戏翻嚟，通常就咩义工性质嘅啫嘛。咁我冇做， 我正想讲。 咁我问做义工啊嘛，就咁我冇咩揾个中文做，揾个中国人做义工翻咪得咯。咁冇啊嘛，冇计噶咯。 因为呢类小型小规模创作，通常佢冇咁嘅能力去翻译做唔同语言嘅。通常就系因为佢咁有啲人就玩完之后觉得我想推广俾我哋自己嘅国家嘅人，但系你冇对应嘅语言，有唔少人系义务地帮佢做翻译嘅。咁有咩人做义务翻译？咁佢咪有咩语言咯？唔一定系英文，唔一定系有啲好大陆嘅语言噶， 都系不嬲都系噶啦。就算而家 app 啲 app 都系噶，有好多 app 咧，佢都系叫做咩啊？义工翻译。咁你即个 app 好用嘅，你咪写联络作者话，我可以帮你做翻译嘅咁样，好多都系咁啊。跟住佢咪喺嗰个 credit 话咩啫 ？Special fans 乜中国嘢多得很啦、 啊。Steam 就仲尚且要你主动，如果你放上 GitHub 嘅话咧，系直接可以整个翻译版本出嚟。你只要话呢嚿嘢原本嚟，你自己系佢要走出嚟嘅，就搞掂噶啦，更加简单添。我翻得嚟啦，咁但系调翻转讲，只要冇中文，无论佢系独游戏、系大公司、系好多语言都有，就唯独冇你中文，定系佢纯粹就得一种语言都好啦。中国玩家系有个非常唔好嘅习惯，就系、是、只要佢冇中文，不论只游戏好唔好，就先负评落去先。呢样系一个非常差嘅坏习惯嚟。佢哋嘅讲法就系、是：哦，咁样啦，可以逼到佢哋用中，所以出中文啊，如何那样？ 黐捻线！ 即系呢个讲法等于话，我认为我强奸完条女之后，佢会中意我。 唔系，呢、这个唔系讲嘅就系咩？嗰、那个伙计做唔好，你得而家去间铺头，餐厅服务唔，餐厅服务唔满意，你计一反就屌佢老母。咁人个老板咪抨高佢走咯，黐捻线噶！屌， 唔止抨高佢走，都系嗰句永远有个记住一个原则， 出街食饭，如果你要屌间餐厅，一定要喺上晒菜之后。 我讲法系，你同个巴士佬嘈交，请佢落咗车之后。 嗯，准备落车最少都。 我唔会，即系我唔会同一个，我唔会喺我坐紧车时候同个司机嘈交嘅。咁呢个傻閪嘢，但 香港发生过啦，即系嗰单好卵大单，乘客翻侧嘅原因就因为啲乘客同个巴士司机嘈啊嘛， 戇鳩啊，即系傻啊，即系黐紧线，即系你讲就 结果佢嬲嬲地就系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跟住咪快一剂炒车， 傻啊，屌我家，你同个司机嘈交时第一件事就我车先， 你嘅生命掌握于人哋手上的时候，千祈唔好同人哋嘈， 戇鳩到爆，不过算呢个唔讨论啦， 不过咁你扯远咗啦，总之翻去就系。中国人是有个这样的坏习惯，其他语言操其他语言的人是没有的，而我不知道他是少啊还是我听不到还是什么啦， Telegram 也是这样的，他有好像六七种语言唯独没有中文，而且是特登没有中文，讲到明特登没有中文的，吹啊，你班中国人不是有跳用算了，不过有些扯远了，总之这种情况其实没有中文就被人灌富平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他讲出来时候其实有几只独游戏的作者都走出来去和应他，就说是咯，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无啦啦给个富平你，你要明白一只卖几千只几万只几十万几百万只，可能他有几万几十万 的评价，你十个八个一百几十个对他来讲没什么所谓的，你不搞搞他咯，但是独立游戏可能其实只有一百几十几百个嘅评价咋，你只要几十个负评咧，就可以由一个本来由一个大多数好评变成一个褒贬不一噶啦。咁对佢嚟讲系好伤嘅事嚟嘅。 真系，唉，无可奈何呢啲嘢真系，唉，唉。 所以又变成一种一个，佢哋觉得佢哋一个负评咧系白屌成才个屌嚟嘅，我谂。 系佢成日觉得就咩？你屌佢就会即系。好老款之后就 你可以提出好强烈嘅要求， 你可以提出要求，但你唔系屌佢，黐紧线越屌张安就系你 票唔系屌翻嚟噶大佬。 喂，你讲真，你嗰日你估你个教仔啊，教仔你就可以你可以打仔打到佢听啫，屌你黐紧线我欠紧咗嚟戆鸠都。 嗯，不过就总之又系类似咁嘅情况，又再出现，又引起一波讨论，咁我哋就。姑且丢一丢啦，反正嗱，攞嚟衬托下大家嘅其他啲嘢。咁但系佢最终虽然道，我觉得道理100%都企喺上面，最终都系道咗歉。不过呢个就算系息事宁人嘅捉到佢，唔系睇钱份上啊，废 Q 事再同佢没完没了啊。 即系我最终嗰句咯，就系费紧事同你，道歉，你中意道歉，费紧事烦啊，冇谓嘈嗰只咯。我成日都有啦，我就 咁啊。都是北方邻国相关的新闻，不过这次呢就算是受害者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只 game 叫做乡村狂想曲，一只独立游戏来的，还有 LO game， 玩法就是这个种菜再加打炮，大概这样的一只独立游戏 LO game 来的，当然是。英文的作者被人拉够了、 啊、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的作者是中国人来的。又要讲一些法律了，在中国呢其实是不允许做任何色情用品的。就算你白尘点样无限接近 L game 都好啦，佢都唔系 L game 嘅，喺中国系唔准做 L game 嘅。而我哋都经常会有新闻，偶不而都会睇一睇，都会有啲游戏因为太 L 而俾人整改啊、新兵拉低嘅嘢啊嘛。咁你结结实实想做英 L game 啦，基本上系犯法噶啦，合唔合理另一回事。总之人哋嘅法律系咁写啦。然后佢原来唔单止系中国人，仲要个肉身喺中国，咁就有点而冇办法了。通常来讲这类咁嘅嘢为咗规避，通常要諗多啲方法去避，譬如出嗰阵时係一般向，然后另外搵个地方俾你 patch 呀，嗰类嘢收款嗰类嘢唔好直接经过你中国银行户口转多两重先，咁你唔直接去攞到一个证明，就算你知道嗰嚿嘢係你做嘅，但证明到係你都尚算安全嘅。咁佢之前我有提过有单系个作者系用支付宝去收钱，因为有唔系个个人都有信用卡㗎嘛。咁有啲咁有人问可唔可以用支付宝俾钱，咁结果佢开咗支付宝，咁开支付宝等于实名制，咁就俾人信同我瓜咁样搵到佢本人，结果拉钩咗。咁呢次就我估应该系类似嘅情况啦。即系喺中国呢啲嘢只能偷偷摸摸咁做。即系 game 都听过人讲下嘅，喺 H game 入边 ，H 嘅独立游戏入边，都算系有点而名堂嘅，咁就有啲可惜啦。虽然我冇玩过， 喺大陆做啲咁嘅齐咁噶啦。 好，咁啊，男性向一单，咁啊，女性向都一单， 公平。 咁啊，呢一单仲大镬。即系其实我哋之前新闻偶不尔都会提一提，啊，话写 BL 俾人拉，但系呢次咧系嗰啲大抓捕形式，佢哋好中意咁样做嘅，得唔得？中国一次过同一个专案针对某一种犯罪，一次过找、哦、拉晒佢。我啲咩唔一定系啲咩维权相关啊，佢扫黄啊、扫毒啊、扫黑社会啊，嗰啲各种犯罪佢都系咁样做嘅。咁一次过拉咗50个写 BL 嘅作家，一时间呢个中国嗰边就风声鹤唳啦。虽然呢单嘢就唔单止系专案问题，仲有一样叫做越洋捕捞嘅喺中国入边咧。譬如我系广东省广州市嘅警察。我查我的案查完之后，如果有啲咩罚款啊剩嘅话咧，其实系落我县市嘅袋嘅，系唔落中央嘅，所以佢就会有个诱因去跨省追捕了。因为譬如我系广州市嘅，我拉咗个上海嘅犯罪嘅，然后罚鸠咗佢钱，就此会系归上海定归广州咧？归广州，佢有个咁样嘅规定喺度，所以变成大家就捞过界啦。因为毕竟网络平台咧就唔同你咩。譬如你上海打劫咗敌人，咁我总唔能够广州嚟查你㗎嘛，道理上站唔住咗㗎嘛。但係一个喺上海上传漫画嘅人，我喺广州一样睇到㗎嘛，所以理论上广州都可以有权去管下佢个原理系咁样。所以点解会咁多网络上嘅跨省追捕，佢哋其实就系去捉佢哋，然后罚一次个捉晒佢哋之后，然后各自罚咗一嚿钱，可能50,000-100,000。最少都将佢嘅收益收归国有，最少都咁样玩噶啦。而佢哋捉嗰啲通常都系啲都几赚到钱嘅，咁叫大 V 啊，身份 like 嘅嘢啦。咁系其实系咁样整一回事嘅。咁但当然啦，咁呢攞嘢最容易捉噶啦，最多人做。最容易赚钱，亦都百事方便噶啦。基本上你入，因为佢就只要系 A 咯，佢就一日传播人为物品身份 like 嘅嘢噶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噶啦。咁我只能讲就系喺中国，你想创作自由，你就算肉身唔翻墙，你都最少你要各种渠道翻晒墙先得咯。虽然咁样会令你可能会失去咗大批嘅创作支持者，即系喺中国你要经过外国嘅媒体去俾钱系好困难嘅事嚟啊！我自己都撞过，有个中国嘅 fans 系想俾钱我，我唔知佢咩事，总之佢最终系退咗款翻去，佢俾唔到钱，我直接俾唔到，俾 Patreon 俾退鸠咗佢俾。咁所以变成就好两难啦，对佢嚟讲。如果你用外国平台，可能你会安全啲，但系你会有一扎人俾唔到钱你。如果你用国内平台，就基本上系随佢哋劏嘅啫，韭菜嚟啊！你涨到咁上下，佢哋就会劏鸠你噶。好公平啊，男女边都佢主要都系想赚你钱嘅啫。喺中国，你唔好以为佢哋真系咁义正辞严、光伟大、光明正确，唔系，即系佢纯粹就要就系搵呢啲人去赚佢哋啲钱啫。即系。 啊！呢啲嘢又 啊，好啊， 道具 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讲啲开新年消息啦。 同 ACC 冇太大关系，但系呢个新年之间 新年行例，首先就系每年咁咧，今疫传就每年就新春体疫传就系本月传统嚟噶啦，即系同我哋新春体贺岁杯一样咁嘅传统嚟嘅。咁咧今年继续系飞利军团就一大堆飞利走出嚟。咁就差唔多叫做咩？你睇双根逆传咧，其实我睇嗰班飞利去表演，去做 cosplay 表演嘅啫。 嗯。 至于逆传嘅歌就唔，我冇留意到，所以唔知道啦。咁呢个唔重要嘅。 睇一睇啦吓，双根逆传，如果你想留意嘅，你可以睇一套漫画叫做《强风吹拂》。 但系总之呢个系属于嘅新年节目嚟嘅嗱。 新年传统节目嚟嘅。 系啦，咁我讲你嘅新年节目就红白啦。咁红白今年又系第二低， 史上第二低。 但系咧，好多人好评就系咩咧？因为佢。特别嘉宾就是 BIS 红到而家的二人组合日本，咁咧佢系第一次上红白嘅，而且仲系好神秘地，连主持都唔知嘅，突然间就出嚟上红白，就演唱咗几首歌，跟全个电视轰动晒，因为 BIS 上红白系一件真系一件事嚟嘅，佢未上过噶嘛，以前有嗰啲，因为有啲歌手咧系唔好玩我啦，呢、這个时候上嚟红白。唔肯上噶啲系， 一嚟可能系日程，二嚟就可能系各种关系问题。 根本唔收你吹啊！ 亦都未必系传到咁样嘅，就系佢上咗会可能尴尬，又或者系佢唔系好想上，或者系因为红白有税啊，有税呢样嘢啊嘛，可能要让俾啲后辈啊，诸如此类，有好多各种各样原因。红白虽然归为日本最大嘅歌唱殿堂都好啦，都唔一定个个都想嘅。咁佢红咗咁多年，终于上，应该第一次啊，冇记错嘛？ 嗯 啊。咁样咯， 所以佢今次系算系真系叫几轰动嘅大事嘅，红白即系 B 市同刘华就系、是、你好啱就嗱、是，你又唔放 Johnny 前 Johnny 事务所啲人去啦，因为 Johnny 事务所要四队，佢俾咗一队，咁 Johnny 今次即系start 话玩我啊 ，start 我啊，我要四队俾一队我唔想，结果你今年揾啲韩仔入，韩仔又系唔掂啊！好心谂，好心你咪搵咁多韩团去啦，韩团系我知道，系本来好多人唔系韩团，但系韩团就系嗰班人迷嘅咋，你一离开咗个 area 咧，冇人识噶。 我觉得唔止系知名度问题嚟嘅，毕竟你系日本红白，你搵韩仔去就唔系好啱数咯。不过算咯， 唉，真系讲嚟都嘥，真系有句嘥鸠气。好啦， 我今日讲咧一个唔系嘥鸠气，主要系睇笑话嘅啫。基本上，我都系话佢边鸠个会走去买佢 Intel 而家嘅新 U， 仲要 desktop 新 U 啊！我哋上回讲到呢、这个 Intel 出咗呢个桌面版嘅 Ultra 200，因为系用全新嘅架构，乜乜七七，如何那样？自从佢爆咗缩光门之后嘅一代啦。性能倒退嗰啲嘢，我哋之前讲到啦。咁佢就 Intel 就话，我哋会通过呢个更新曲嘅形式，令到佢个性能提升翻嘅。因为我之前讲过，喺佢测试嗰时发现有啲地方系性能好异常嘅，佢系异常地低嘅，好明显系有啲嘢写得唔好嘅。而且佢个区间延迟咧，系比以前系长咗嘅，即系慢咗啦。呢啲嘢可能可以通过嗰啲微码去更新嘅，即系等于呢个 AMD Ryzen 9都有出现过类似嘅情况，双 CCD 嘅情况啊，佢 CCD 之间嘅沟通系非常之慢嘅，个延迟非常之长，睇你点睇啦，点你点讲啦。咁佢后屘系通过更新微码咧，系令到佢跌翻落一个合理嘅水平咯，咁样咯，咁样理解啦。咁 Intel 咧就有样学样，东西考评胜负嚟得啦，第一名啦。咁只要去，佢就话佢会更新，令到佢表现好啲啦，咁样最紧啦。咁问题就系咧，先讲呢个唔系正式释出噶，只系 beta 版啫。咁有人攞到佢嘅 beta 版之后再做测试，哇哇不得了，效能提升咗18%。负，我真系只能讲句 Intel 啊 Intel， 你搞乜撚嘢啊？即系先讲要帮佢讲翻个说话，就系呢个系 beta 版本，唔系正式拱出嚟啊！俾我系工程嗰边个主管见到呢个结果，我都唔够胆拱出嚟啦，大佬！即系其实未俾人屌过，即系所以记住唔好更新咯，即系暂时未出噶，真咁啊。会喺一月之内出，我唔知佢执完未，即系就算执完出咗都好啦，唔好马上去更新，唔好即系睇完全世界点样先。喂，够胆死！喂，大佬，你之前跌咗5-10% 嘅性能已经好捻大镬啦，你再跌多10几%，嗱，先讲呢个18系最高啊，可以冇咁多嘅，但系你调翻转负优化，我真系服捻咗你啊 ，Intel， 有你的，就算系 beta 都好，你放出之前你冇 check 过噶。即系 Intel 完全一个笑话嚟，而家就即系 算啦。而家美国厂咧，其实嘢多事噶啦，即系唔讲波音啦都。唉， 咁啊，讲到呢啲PC 相关咁啊，仲有就呢个礼拜，我哋而家讲紧呢一刻，CES 2025，我哋之前有提过咯，佢应该系举行中嘅，但系因为卡正喺中间，我哋等我哋下个礼拜再拎咩新嘢出嚟先讲啦。因为而家暂时拱出嚟嘅就系 AMD 嘅嗰啲常规操作，咁啊暂时未见有啲好炸你嘅嘢。咁啊睇下佢完咗之后，仲加埋其他嘢之后，因为我哋关心嘅5090仲未出现啦，即系而家都暂时仲系泄漏消息嚟嘅。虽然我见到个应该都走唔甩嘅泄漏消息，我望到嚟都几恐怖啊！主要系讲紧5080、5090嘅规格差得太远啦，老王你呢一刀真系太过恐怖了。咁啊，你当预告又好咩都好啦，总之我哋下个礼拜应该会再提佢相关嘅嘢噶啦，咁样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